各位观众你哋好，神秘之夜踏入2017年已经是第十周年了。咁十年来我好多谢咁多位热心嘅听众去支持呢个节目。我就决定神秘之夜就开始收月费。咁呢个决定其实主要的目的就唔係话一定要我哋要收好多好多月费。而係最重要就係令到希望大家支持神秘之夜嘅听众呢，佢哋搏盡綿力出即係去交個月費時候，就令到呢個成個平台咧，佢哋交月費嗰個聽眾嘅數目咧就增加。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咁我就喺度咧多謝大家呢十年嚟咧都給予神秘之夜一個好大嘅鼓勵，同埋俾咗好多意見我哋，令到我哋喺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有更加多靈感去改善或者提高呢個節目嘅質素。多謝大家。科學新知同大家見面啦！今天我哋主題是冰，就不是那些吸得的冰，就是 凍嗰啲咯。 地球上和太陽系入邊的冰，係嘛？咁咧就喺其他嘅群組咧，即係特別嗰啲研究嗰啲外星生命啊嗰啲群組咧，咁呢幾日都繼續咧就吹捧一個最新喺 NASA 發出嚟嘅公告嘅。咁呢個公告咧就涉及到喺太陽系入邊咧，原來揾到有其他嘅行星咧，就有海洋 啊。即係起碼大家唔好即刻諗到就係我哋地球嗰種海洋啦，但係起碼就係一個比較活躍嘅地質嘅運動啦，地理嘅運動啦。 咁又記得我哋喺之前我哋探討過嗰個生命嘅起源嘅時候咧，我哋都即係強調一樣嘢，就係即有生命的東西的起源多數是在一些近乎流體的地方發生的， 是以物質三態固態液態氣態，應該是液體最容易去撞到這些有機物或者有生命的物質出來。 是啊，所以很多時候如果譬如說是美國的太空總署去太陽系甚至比較遠的地方去探測那個地方有沒有所謂生命的可能的存在的時候，它第一個那個外圍的條件，我們不是講證據，那個條件就是液態的存在。 是就是我講簡單一點，找到液態，找到液體就發癲了，反正。即是你譬如數幾個例子，譬如說那陣幾年前在火星找到那種濃的鹽水，跟住又在那個木星那些衛星度找到有些地殼的活動，甚至乎下面都有海洋咁樣。但是海洋是什麼又不知道，但總之呢一聽到下面有液體呢就即刻就好多遐想㗎啦。咁然後今次就又辣到一粒，即系新嘅 两粒 卫星， 两粒。但系我哋从来咧，我哋都系用一句即系相对比较 cynical 嘅态度去讲啦，就系话，即系好多时呢啲新闻嘅发布咧，佢主要咧就唔系针对话即系大家即系对嗰、那个外星嘅生命咧就有一个好大嘅兴趣或者即系大家知道。最重要咧就涉及嗰个 budget 嘅问题，因为咧如果你唔有啲大龙凤出咧。就批錢俾佢嘅國會嘅議員咧，就冇咁爽手。 係，即係都要用啲咧，變咗好匿文、好吸引眼球，即係好挖眾取寵嘅方法嚟去吸引一下嗰啲即係政治人嘅注意啦。 係啊，嗱，咁我哋都即係解釋下後邊個 mechanism 係點樣咧。嗱，個原理就咁樣嘅。嗱，譬如話咧，假使間好平淡啊，我哋而家去月球，我哋去邊度？咁去完之後翻嚟，就好低調地公佈咧。咁個疑問就嚟啦。批咗錢俾佢嘅國會議員咧，佢唔可以同呢樣嘢去選民講啊。又或者選民冇呢個動力要求個國會議員要俾錢啊。所以佢 NASA 其實咧，佢隔咁上下咧，佢就要出一啲通告，哇，講到即係，咁所以變咗有陣時我哋啲群眾見到有外星生命，咁大家就唔好咁慾緊。 更何況喺現屆政府情況之下，佢哋已經係俾人 cut 緊錢啦，你仲唔爆多啲 juicy 啲嘅嘢出嚟，或者係比較啲液體性多嘅嘢出嚟咁你點樣吸引到即係有新嘅資源？ 冇㗎啦，如果你以而家呢個。總統佢嗰個取向咧，就 NASA 就好大好大鑊嘅，好大鑊嘅原因就係咧，就 因為佢而家我諗相個傾向咧，就係將一啲可以用嘅錢咧，其實去咗幾多少研究軍火度。 係， 咁下一節我哋會講講。 我哋第二節就講㗎啦。 講啲問題，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其實就 NASA 好需要一啲振奮人心啦，去吸引眼球嘅一啲新聞。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時候咧，佢就會即係做呢啲圖文並茂啊，即係令到大家好亢奮嘅新聞。 即係有新發現，又係由即係即係偉大的美國去做出嚟嘅新發現。 係啊，咁但係我哋咧就。我哋就係一啲真係對科學有認識嘅人咧，咁我哋就冇咁亢奮嘅。OK， 好啦，技術人員喺佢而家嗰個版面就嗱，呢個版面呢、這個圖片咧就係出自 NASA 噶，所以大家就唔需要有懷疑嘅，呢啲唔係老作嘅。即係佢寫出嚟咧，應該有翻上咁上下根據嘅。 大家睇到佢最底行 Enceladus 嚇，即係其實就係講土星嘅第二粒衛星。土星的第二月亮下就佢哋咧就懷疑，即係佢哋想象啦，下邊係有個咁嘅結構嘅。其實就係佢哋睇到係咩咧？就係、是、睇到而家外邊嗰層冰層外邊噴出嚟嗰堆嘢，同埋 嚇 噴出嚟啲嘢，以及外邊的冰層，佢哋影咗相，甚至乎做一啲光譜，即係光譜分析。下邊有乜咧？就佢哋估緊。咁而家似乎佢哋估下邊，似乎有啲都幾精彩、比較活躍嘅，即係活動喺下面咁樣。 嗱，咁你要解釋一下，即係噴出嚟啲咩嚟先？ 嗱，咁。想咁講啦，頭先我講用光譜分析，咁佢哋睇到啲氫氣嚟嘅，即係純粹睇翻就係用個光譜分析睇翻，原來係嗰個氫氣分子。 呢度有啲係射緊出嚟， 係啦， 射緊出嚟嗰啲叫估，唔係估啦，都應該好準確噶啦，應該係氫氣嚟嘅。 嚇嚇，咁呢個就好容易好標準 check 得到嘅。咁如果就咁影相就影個外殼冇乜嘢啦，如果外殼亦都冇乜特別嘢，就咁白雪雪一堆冰咁，亦都大家唔會有咁多即係驚喜啦。但係佢就好明顯追到就有。有个位置枕住系有啲氢喷出嚟，吓咁即系有嘢喷，即系佢唔系一个静态啦，即系起码下边系有一啲， 即系喐紧喎下边， 系啦，有喐紧。 我哋会唔会估到有对流啊？ 可以系啦，甚至乎系一个高压嘅情况，甚至乎可能亦都好相信啦。通常个核心嘅温度会比外边高，咁入边温度相对高啲，压力高啲，然之后就喷咗出嚟，吓咁就似乎有一啲比较活跃嘅。似乎係可能，甚至乎係有機會係下面有啲流體嘅活動嚇。咁你外邊係包一層冰，咁即係如果你可以枕住咁樣噴啲氣體出嚟，好可能下面啲其實都唔係氣體咁簡單，可能可以係液體嚇。咁所以佢哋咧就純粹由翻一個即係科學嘅推理嚇，因為有一啲嘅客觀嘅條件，譬如話對於嗰粒星，即係嗰個咁嘅衛星，佢幾大幾細，佢大約入面個壓力有幾強幾弱，咁佢哋有一個即係粗略嘅估算嘅，咁所以佢哋亦都會大約理解到下面個條件係咪即係都可以有一啲液體嘅出現，甚至乎會有啲乜嘢可能嘅化學反應會出現，咁呢個都係有一啲雖然佢哋冇真係派過嘢入去睇，但係都係屬於一啲根據即係。知識嘅一啲合理估算 咁從來都係噶啦，呢啲等於偵探嚟嘅。嗱，你睇到表面嗰陣嘢，咁你就大家估咧下邊呢陣嘢咩嚟嘅？ 係啦，係啦，係啦。 咁但係對於從大龍鳳嚟講，最容易一樣嘢就係咧，佢對所謂太陽係喺我哋嘅太陽系入邊有生命跡象嘅可能性咧，有啲咩啟示？嗱，即係如果呢度表面係冰，咁我哋就估下邊應該係海洋啦。咁如果有海洋嘅话，系咪代表佢有生命存在嘅条件 咧？嗱，你呢条都要讲清楚少少嘅。呢个冰系乜冰？呢个海系乜海？吓，系咪就系 H2O 嘅冰 H2O 嘅海？我打大个好大问号嘅，即系呢度就咁。佢何况佢喷出嚟嘅系氢气，咁佢下边嘅系唔系就系即系 H2O 咧？我觉得。 未必一定係 嚇。如果係，當然係更加大新聞啦。但係而家就唔係，但係唔係都唔代表佢冇乜對於即係有冇生命存在嘅啟示嘅嚇。我哋就好習慣就用即係有 H2O 先有生命啦。咁但係以翻即係應該咁講啦，喺翻我哋地球嘅例子嚟講。雖然唔係喺海洋嘅位置，或者純粹係一啲地底嘅位置，都會揾到一啲好古怪嘅生命體嘅。 嗱，呢個我哋前講過啦。咁我哋即係唔需要一定話假設佢係 H2O 嘅嚇。咁但係咧，如果佢表面佢出咗好多氫氣嘅話咧，咁我又相信咧下邊 H2O 個可能性咧，大家又唔需要排除嘅。 有就絕對唔奇， 即亦都唔會排除就係話可能下面都好有好多係有碳，譬如二氧化碳呢啲咁嘅氣體，即係因為呢一堆咁樣嘅即係化學分子咧，喺我哋個太陽系咁樣就即係有就一啲都唔奇嘅。但係如果你話相對喺呢啲木星、土星比較離開太陽遠嘅呢啲咁嘅行星咧，咁佢個分布可能會少啲咯，因為相對比較重嘅元素就會喺翻譬如 近 太陽嗰度中心嗰啲多啲，比較遠嘅你發覺通常係氫氣嚟嘅嗰堆嚇， 而且咧。就佢嗰個距離太陽嘅嗰個距離咁遠咧，其實就理論上就不適宜嗰個生命嘅存在嘅。 咁、事實上呢、這、一個如果呢個咁嘅星咧，我哋睇佢表面温度咧係講緊大約開始即係我話轉翻攝氏啦，就攝氏零下170度左右啦，平均嚇，即係睇下佢有冇太陽照到嗰個時間啦。另外佢就好細粒嘅。佢 得地球啊， 比太陽即係如果講個直徑啊，就得4% 嘅啫，即係算係一個好細嘅一粒小月亮咧。對於土星嚟講， 同埋咧就點解嗰個NASA 新聞咧，佢會即係賦予一個有生命可能性嘅解釋咧？就因為咧下邊佢哋估有啲類似我哋之前講過嘅熱噴泉嘅現象。咁而家呢個圖片呢啲估計咧？就即係想像咧，就同我哋嗰個地球嘅熱噴泉咧係接近的。 係，即係頭先亦都講咗啦，即係外邊通常都係噶啦，入邊核心就一定比外邊温，即係温暖噶啦。咁、而且壓力亦都更加高。咁、其實就容許有啲嘢可以壓出嚟噴出嚟。咁即係我哋地球有咁嘅事發生過嚇。咁、而且亦都你話好彩唔好彩，咁地球外邊又有陣真係有陣水喺度，咁啊撞到有啲生命體出嚟。但係咪冇水就代表一定撞唔到咧？其實又唔係嘅，因為至少就係。地球入面你都睇到有啲嘢佢係冇氧氣冇水咁照繁殖、而且甚至乎更加可能係地球生命體入面頭嗰一代嘅生命體嚟嘅添。 嗱咁成件事就基於呢個假設嘅啫。咁你話喂有冇方法走去肯定咧咁樣？咁我相信就唔係冇嘅。問題咧就是個成本同埋嗰個效益咧之間嗰個差距有幾大？係咪？因為此時此刻。哇！個世界局勢都亂曬大龍啦，咁你仲話啊？我哋撥啲錢走去嗰度睇睇啦，咁樣咁我相信就機會不大啦。 但係我覺得即係始終你會有人覺得就即係點都要繼續做落去啦。嗱，你譬如話下一步可以做咩呢？你話派個人上去，咁呢個就比較天方夜談啲，因為你發覺連火星未去到。咁你話你再派多件嘢落去影一影，咁今次影咗咯，咁下次影乜呢？咁你可以話啊，下次近啲影啦，咁樣。而且甚至乎就係你可能近啲嘅時候，近到最後就係甚至乎撞埋落去啦。咁其實而家啱最近都係有即係嗰個人造衛星都係諗住影夠之後就最後撞埋落去，就喺佢即係沉落去嗰刻。就將佢一啲最非常之貼地嘅數據都 send 埋出嚟，咁、你於是乎就做到一個更加深入啲嘅分析咯。咁亦都獲，即係起碼就係你獲到一啲人哋冇辦法獲得到嘅證據咯。 咁我相信都係件事都要搞都頗長時間㗎啦，都唔係話短短呢一兩年之間。 呢、這個我又講離題少少啊，但係對於香港人嘅財力嚟講係非常之平嘅， 平過高鐵啊。 係，我以後都一定要咁講。 我哋所有 你讲嗰啲太空几咁巴闭，其实原来对于香港人嚟讲系免几浸嚟，好平嘅 啫。你净系追嗰啲超支都过晒啦， 冇错嘅。 咁所以有阵时咧，如果我哋即系有咁嘅将来有咁嘅人咧，我哋科税咧，咁就好简单啫。嗱，撞开去嗰度咧，命名香港 系啦，香港系 NASA HK 咁样。 OK， 好啦。嗱，今日点解我哋会讲同冰有关咧？就另外一个题目咧。就我自己發掘出嚟嘅，咁啊，繼續可以翻翻個正常嘅畫面先啦。OK， 咁嗱就呢個題目咧就都對我嚟講好搞笑。 係，我覺得都好慘啊！我睇完嗰啲 真係好慘，而且那個地方我去過啊。 哦，就加拿大好凍的某個地方啦。 唔係，你又唔好講話加拿大好凍，最凍嘅地方都唔輪到佢。最凍嘅地方咧，其中一個地方咧就好多香港人以前讀書都去過温尼皮，咁我哋嗰度冇咁凍嘅。咁咧就即係事源係點咧？就喺嗰、那個加拿大嘅地方，就叫做係 Edmonton 啦。咁有間都算係著名嘅學府嘅，就是、UA University of Alberta。咁啊，阿黃子華咧就其實喺嗰度讀哲學嘅。咁呢間學校咧就都係加拿大嘅一線嘅大學啦。咁就發生一件好離奇嘅事。個離奇嘅事咧就係咧佢哋嗰個雪房咧個雪櫃壞咗啊。咁咧就原來咧儲喺入邊嗰個好，即係喺北極啊， 就一個冰柱咧就融 Q 咗。 系 咁呢个我真系觉得有少少难以置信， 即系冰佢哋嗰啲冰川或者冰层嘅资料库就被毁坏晒啦。 系啊，技术人员可以去咗嗰个版面嗰度啦。呢个就系《纽约时报》嗰个报道嚟嘅。咁佢讲明啦，噩梦啊， 哇！即系嗰啲负责做冰层研究嘅， 咁都得嘅，范姐咁都得。 系嗱，即系等于你话等于嗰啲即系讲核突啲嗰啲精子银行俾人攞晒出嚟掉晒出嚟啦。 唔系啊，有件事真系发生过，不过你可能你唔记得就系、是某医院啊，公立医院啊个血库啊个冰箱坏咗啊，但系嗰个后备弹唔起啊。 系啦，咁另外亦都 嗱咁收尾点样血咧？是报销全部几百包。 啊、这些类似呢你说在、医学更加不再讲啦，甚至乎刚才讲过呢大陆那个疫苗问题、原来是衰雪柜。 这个我有听过。但他照用嘛，他又不同香港。啊、 即是 你一定要保证他在这个温度之下是保存了这个条件，但他原来中间温度变过了。如果你说再刁转一点，其实我可能听过东欧人跟我讲话呢，佢話即係啲美國人飲啤酒咧，將掉落個四度雪櫃咧，班人都唔識飲啤酒，飲垃圾。佢話啤酒係唔可以改變温度嘅，你一定要枕住擺喺十零度嗰度先好飲。咁我後屘我聽佢試買之後，又原來真係幾好。嗱呢啲題外話啦，但係即係純粹就係話咧，對於科研嚟講咧，嗰種温度嘅要求係極重要。更何況你而家研究嘅對象係冰，咁你絕對唔可以即係唔可以俾佢溶，即係溶咗就你溶咗咧，你下即係你下一步要做嘅嘢咧。系 冇下一步啦，佢呢度讲全部报销啊，全部。 唔系，我就系话下一步做，你咪重新攞过咯。系啊，咪报销，你咪重新做，即系重新。 唔系，我又唔知道，我又唔系太明点解讲到咁严重。因为如果佢话嗰支嘢报销咁，咪再转个第二支翻嚟咯。 我谂即系其实都有少少咧，就系、是、你都要需要系特定条件，或者又咁啱得咁巧，可能即系分定又另外一个问题啦。咁、你又要即系再派人去咁样吓，亦、都识即。也要識得適當的地方攞適當的嘢咁樣諸如此類啦。咁即係你即係何況佢而家唔係淨得一條半條，係你融咗，即係佢亦都有相當數量嘅呢啲咁嘅冰層嘅 sample 用， 係啦，就用咗嚇。更何況就係話咧，尤其是呢啲咁樣嘅千變萬化嘅呢啲咁嘅可能冰川諸如此類呢啲咁嘅嘢咧，佢隨住年月日。你想找得翻嗰個地方，未必找得到。你去嗰個地方嗰種狀態，亦都唔係好似以前咁。你攞個難度，亦都未必同即係當時可以比較。咁即係好多嘢，萬一真係要咁重新做過，我諗就係即係極痛苦嘅事情啦。 嗱、佢呢度有少少補充嘅，咁就話咧，就而家係成個庫存嘅12%， 都好大件事噶啦。 咁梗係大件事啦，即係咁佢話咧，即係理論上咧，就佢應該係嗰、那個 sampling 好全面嘅。咁而家搞到咧，中間有 gaps 有空隙咯。 係啦，嗱，即係我呢度要解一解啦。咁呢啲冰喺我哋生活上層面嚟講，即係佢哋點用咧？有啲咩最特別嘅一啲用途，亦都我係好容易明白到嘅咧。首先就是讲古代大气考古。咁佢因为呢冰层呢就你掘得越深就代表越远嘅年期之前，就等于你做即係做考古都系掘得越深。 佢呢有个纪录㗎。八万年。 係啦。 即係八万年地球嘅大气温度嘅历史。 地下大气成分啊嗰啲咁嘅历史。佢甚至乎就係、是、因为譬如话呢啲咁嘅冰入面呢藏咗好多古代空氣喺度、你冇其即係你原始人都唔識得幫你儲啖古代空氣喺度啦，咁你唯一就係靠個地理地質幫你去儲啲古代空氣喺度。咁喺乜嘢嘅地方最有系統幫你去一層一層好有系統地整理啲古代嘅冰喺度咧？就係呢啲咁嘅冰層，而且你好希望嗰個地方就係、是。咁多年嚟，個地就枕住都係冰層，就枕住同你乖乖地去儲上去。咁 同埋冇污染係咪？ 係啦，係啦。咁同埋有啲乜嘢，即係揾到嗰啲古代大器，咁有啲咩重要嘅意涵喺裏邊咧？其中一個就係我哋好熟悉嘅碳十四嚇嗰啲咁嘅研究，因為咧你如果唔搞清楚喺地球每一个时期喺大气入面嘅碳十四浓度系高定系低嘅时候咧，你就冇得为你嘅碳十四去定年期呢样嘢俾一个客观嘅标准。佢哋叫 calibration， 即系佢哋个 calibration 系要非常之要对呢啲咁嘅古代大气成分入，尤其是入边碳十四嘅浓度系要知得非常精确，先至可以令到我哋今日有个准确嘅碳十四嘅 dating 嘅结果出嚟嘅。 好啦，咁头先可能我有少少讲错，因为睇而家呢个嘅 雪的庫存其實應該來自北美的，就不是來自北極。他這裡說呢就好，即是來自呢就是加拿大最高的山 Mount Logan。 其實我經常有錯，我經常最高的山是洛基山，這個我未去過的。咁但係呢佢話呢就好彩呢就最舊一支，就係、是、北美最舊一支呢就擺喺另外一個冷藏庫入面。 你即係你想象下佢哋掘呢係掘以百米以公里計咁嚟去掘㗎啦，呢支即係你要係你個 sample， 你一條你以為只係得個十米八米，但係 唔係嘅， 佢係一路好似人哋轉油台咁一路咁掘落去，掘一條嘢，成條嘢砌出嚟係成公里咁長咁樣嘅嚇。咁、 可能佢切片嘅，咁可能佢切片佢又 佢一定會切片，係一定會切片。如果唔係你去揾邊個位嚟咁樣雪住碌咁嘅嘢咧嚇。咁但係即係用咗你用咗其中一橛，咁你點樣去嗱係啦？譬如我用咗中間第三十米至四十米， 咁你咪成嚿嘢你咪難搞咯。 係啦，咁你唔通你真係自己走去求其向下掘翻三四十米就算啦，冇得咁噶，呢個係黑州求劍嚟噶嘛，呢個係。你真係好多嘢，你可能你要大規模重新嚟做啦。你唔見咗中間三四十米，你可能要掘三四百米落去，然之後再對一對翻，係咪就係呢一橛咁先？即係就大把嘢做啦。 係啊，嗱，我估佢係最即係長時即係最古老嗰嚿咧，我諗應該係最深嗰嚿嚟嘅。 哦，係最古老咪最深嗰嚿咯。 最深嗰嚿嚟嚇。好啦，咁嗱即係睇咗呢個咧，咁我哋問翻一個即係比較正常啲嘅問題啦。嗱，譬如話攞咗啲冰咧，佢係點做化驗，同埋佢會知道入邊有啲咩？因為嗱，我哋頭先講咧，佢其實唔止個大氣嘅。譬如入邊嗰個微生物嘅古微生物嘅情況啦，仲有啲花粉嘅情況。 系，即系总之，其实我可以咁讲啦，入边藏到乜佢哋就乜噶啦，系啦系啦，可以系一个纯粹地球化学嘅一个方面去切入吓，咁、我哋就去攞嗰种气体都好得意嘅，佢哋要将个 sample 咧，即系你要揾下边边度有个气泡喺度咧，就真系喺入边抽，即系 嗰啲有，嗰啲可以睇到气泡啊， 系啦系啦，咁就抽嗰啲气出嚟咁啊去验，咁另外有啲譬如话你要讲验下入边嗰啲微生物嗰啲嘢。咁你唔係話立亂攞出嚟刮一忽刨灰刨冰一刨一忽出嚟用咗佢，跟住睇下，即係冇咁兒戲噶嘛？即係成個過程你就你要喺一個好標準嘅環境、冇污染嘅情況環境之下，你唔係立亂俾你去用咗佢嘅，即係呢啲嘢。 係咁，所以即係大家如果聽到呢度就講，即係點解？即係如果做緊真係。即係俾佢激死啊！如果係咁，即係激死嘅。 邊間嘢整到嗰個跳，即係嗰個電掣控制唔到個雪櫃温度咁樣，即係應該要追究啦。呢 好啦，咁嗱，如果譬如話知道之後咧，頭先你講嗰啲研究古代嗰啲微生物啦，或者呢啲方，其實嗰個分析工作係點做嘅？ 你問我，其實我都唔係熟得太緊要嘅啫，即係但係就離唔開。即係真係走去，但係離唔開幾個步驟嘅。你揾到之後，你去培植一下，咁睇下嗰啲即係 培植到 嗎？睇下佢生定死嘅啫。即係有時你可能你始終係冰封咗嘛，咁你足夠凍，而且佢咁啱個結構冇被破壞，咁你就。 但係你講呢樣嘢，咪有啲人好驚咯。譬如話點解 你講嗰個西伯利亞啲冰層都係㗎？有人都驚緊就係話，佢融咗冰會唔會將一啲古代嘅病細菌放翻出嚟咁啊？咁理論上係有嘅，咁係會嘅。咁但係咪嗰樣嘢一定係有害咁？另外一回事啦。咁即係你話對於古生物學嘅人去研究到喺呢度攞到啲古生物 sample 就絕對，即係就算佢係生係死到，佢就算係死嘅，你都始終有個比較完整嘅結構保護咗喺度。咁你可能攞去即係顯微鏡下面睇，你都會睇到啲嘢出嚟咁樣。 喂，甚至可以做 DNA 分析啦。 即係啦。如果譬如話喺西伯利亞嗰啲情況，甚至乎佢攞到北極長毛象嗰啲咁樣嘅 DNA 片段嚟去做重組添咁。即系只能够讲啦，限于我自己对于呢啲范畴知识有限，但系即系我自己纯粹意识到就系呢条冰咧，就你喺地球上面揾唔揾到另外一种嘅 sample 可以同呢一个嚟比拟咧，咁我就即系觉得入边去蕴藏于对于即系古代地球状态嗰种资讯咧，实在即系太重要啊！即系你可以咁样谂。你如果向數之於大氣度揾，冇辦法，成個大氣就打暈曬噶啦。你如果純粹地層分析嚟去揾咧，都可以揾到一啲嘢。但係地層即係地層嘅分析嚟講，就係話 你有冇一個係咪可以全部每一段嘅質量都係咁一致？ 但係地球唔係呢個地層係有變動噶嘛，有地殼活動噶嘛。 嚇，咁當然冰層都可能有，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就係佢本身係冰。始終有啲嘢你要入邊抽啲咩，你要睇要攞容易咯。嚇，如果你 佢個結構相對比較穩定。 係啦，你嗰、那個你如果地層嘅話，你呢層係泥，你再下邊就可能又係石咁諸如此類咁。咁當然又可以，如果你話古生物嘅，可能就調翻轉喺嗰邊亦都可能揾到更加多嘅嘢出嚟。咁另外咧，仲有啲得意啲嘅，就我自己比較即係可能即係熟行啲諗到啦。有隕石都可以喺入邊揾到出嚟。 啊，我呢、這個啊冇，我呢個反而冇留意。 係啦，即係佢哋啲人就未必，亦都未必留意到呢樣嘢。但係甚至乎，如果我譬如話喺某一層嗰度揾到粒隕石，咁就係嗰個年代跌落嚟嘅隕石嚟嘅，其實就係、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話如果正正式式咧，做天文揾隕石嘅人咧，佢哋去南極做就唔係咁樣攞一條咁斯文㗎啦，就成堆炒出嚟咁樣去撈㗎啦，就然之後就一次過溶曬水。 唔係，咁佢哋做呢啲其實就好小心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嗰、那個涉及個環保嗰個問題咧，你係唔係你又拆出嚟咧，就會搞到好烏煙瘴氣啦。 嗱，即係呢度可以咁講啦。你即係當你想像得到佢 trap 到啲乜嚇，會唔會曾經有嗰啲火山灰鋪過落去？會唔會有啲乜嘢？咁你發覺可以係由一種好獨特嘅媒介介質，一個冰咁樣就同你咁樣去做。我覺得就非常即係非常有意義，甚至乎都幾算係一種幾方便。要儲起上嚟，亦都你純粹雪住佢，佢本身有少少透明，你亦都可以即係用你嘅光學儀去睇到入邊嘅結構，咁算係一個幾好嘅一件即係一件研究用嘅展品。 哦，咁好多時，如果譬如話你做博士論文啊，或者甚至即係令到自己嗰個學術地位提高咧，其實就主要攞到呢啲第一手嘅證據。 哇！即係你講得係，如果邊個博士論文係做呢樣嘢，發覺佢做緊嗰條冰溶咗，佢唔使做咯，佢真係唔使做咯，死即係自殺咗咯，呢啲真係。 唔知啊，唔係有啲寫論文好難搞嘅，譬如話你做到。最嬲尾埋價嘅時候，佢成個論文原來嗰個前提係冇咗，咁嗰啲真係暈低啊！就係真係瞓。 不過嗰啲就冇即係嗰啲，只能怪自己冇諗清楚。但係呢個就非錢之罪啊嘛，佢控制唔到啊嘛。 天有不測之風雲，好多時大家都對嗰、那個命運咧，唔好有過分嘅肯定咯嚇。咁呢啲係。意外嚟噶嘛，系咪？好啦，咁咧就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其實喺北美咧，佢哋點解又對研究呢類冰咁大 incentive 咧？ 我只能夠講，因為佢哋方便啫， 即係近自己嘅。 係，即係你就算香港，你都係研究一啲海洋科學，都算係一個即係華南地區。即係 香港就反而就比較，因為如果譬如話你講研究海洋科學咧，你一定係近海嘅地方。譬如我美國其中一個最研究海洋科學就係關島啦。 係啦。 咁你香港就好奇怪咯，即係你有研究研究嘅嘢其實好多嘅，但係 香港喺呢方面就算即係喺海洋科學入邊都算相對多嘅。咁但係即係就你相對於人哋嘅資源嚟比，當然可能人哋又會出到啲更加大嘅結果。但係你話如果香港嚟講，你同翻好多香港自己嘅其他科學嚟比咧，海洋科學香港算做得多嘅。另外咧，你話即係唔知你記唔記得啦？其實香港大學咧啱喺香港建立冇耐嘅時候咧。佢其中有一啲系咧，就系专系研究熱帶風草病。 啱， 系啦，咁就系純粹因為嗰個地方方便做呢樣嘢嘛，咁所以嗰陣英國人喺即系香港搞咗呢個康康 U 嘅時候，嗰陣就專係搞呢咁嘅熱帶風草病嘅一啲。 我諗可能當年孫中山去讀都有讀過嘅，但系就嗰、那個情況同而家有少少唔同啦，因為就喺港英嘅治下咧，就嗰個衞生條件咧就。到20世紀嘅時候咧，就相當之好啊。咁好多，譬如你喺新加坡或者馬來西亞，你成即係嗰啲風土病咧，香港就少啊。以前 係咁，而家即係後來正正經經，你成個醫學大搞咁已經就即係你或者係成個生物學咁樣已經包含曬，就唔需要話有一個正正係做呢一個風土病嘅一個學系咁樣咯。 係啦， 即係去到譬如話加拿大咁，我哋就會話哦，做呢啲同冰有關嘅嘢就好啦，因為佢真係近。 即係方便，你要出 trip 即係分定唔需要太多，相對於人哋嚟講。咁去佛羅里達、去夏威夷研究嗰啲氣象學，亦都係非常好嘅地方。咁韓國亦都係嘅，即係我都聽過，就係做氣象研究，亦都幾出名。咁都係即係好實際噶啦，近邊度咁去邊度做咯。 係啊，咁呢個就先天嘅優勢啦。好啦，咁如果話即係嗰個地球的冰同埋呢啲太阳系嘅冰咧，可唔可以做一比较咧？我哋留翻将来有机会嘅时候再去探讨啦，好嘛？我哋一依家呢度完，我哋下一节翻嚟讲另外一个题目啊。